FM 97.5，北京音乐广播。 Simply live by simpler vows and let the storm go by. You and I have written the book line by line and a few things it took.To survive was your loving heart and mine. Should you go, remember these words as they show just how much I care. Don't you know I'll always be there. I'll always be there. I'll always be there. 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6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开工歌曲，叫做 I will always be there， 我一直会在那里，来自 Roach Voicing。 哎，特别温暖的一首歌哈，给人感觉很踏实，累了一天之后呢，听到这样的音乐，就好像是知道有人为你留着一盏灯啊，有人为你准备了一桌可口的饭菜。 对， 冬夜虽然寒冷，但是有音乐有广播陪伴的时刻，希望大家感受到的是暖暖的爱意， 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一直 always be there 是一样的道理。一到晚上现在是9点就开始了， 对，而且呢各位不仅可以听啊，还可以聊天。我刚刚去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看到他随机有一个话题，因为不是每个晚上我都一定要安排一个话题，如果我没有安排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后台就会有一个随机的话题，然后那个随机的话题有时候还真的很直白。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有什么别憋着， 这是随机话题啊。这也随机话题啊。 哎，对，就有什么想说的，别憋着啊。 行， 就是一种不吐不快啊，觉得自己好像今天这个语言量还没说够啊，如果入睡的话其实还有点觉得有点消化不好。哎，不如呢就到我们聊天室啊，把你剩余的语言量啊，今天想说的东西，想和各位小伙伴分享的都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啊。同时呢叶谦也会啊在第二时段为大家带出本周的新曲儿啊。 哎呦，还有一个周一开工歌曲，弹唱开工歌曲。 对，这也是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哈，我们这档节目的男组啊非常的有才华，这个 谈不上。 不，这个不用加了啊，因为第二时段就是有事实啊，有事实发生了 啊， 就剩余雄辩，好吧，不要多说什么了。刚刚你的第一首歌呢，我始终都在这里，对吧？ 嗯。 然后我带来这首歌，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十年如一日》。 十年如一日，说的是我们吗？ 哎、 好像是这个节目。 14年可应该可以沾点边了吧？ 嗯。 心凋落，老了十几岁的路灯顽强在闪烁，我来到巷弄，数着行色匆匆那一场倦容，如你轮廓、啊、那时候的风吹过眼前斜坡，同一件红外套被我反复穿了又脱，拥抱的温热留在我的手，穿到他的手会不会有一天陪我腐朽，对不起都怪我始终不回来，没得到你允许就把不想多思念，只是没有忘却，像一个秘密埋在时光尽头，这样就好了。我别来无恙，去他乡，拿着你的雨伞徘徊在晨雾中游荡，十年如一日，不舍得改变，不愿意沧桑，怕你会认不出我的脸庞，对不起都怪我始终不就把你变为永远， 时光尽头，这样就好了。无论未来的你过得怎么样，虽然都与我无关，仍希望你比我开朗。对不起，都怪我没让你走远。 非常高的郁可唯带来的《十年如一日》。其实我今天第一首歌带来它的缘由，并不是说我们男左女右节目哈陪伴了大家十多年，真的十年如一日的哈，每天两个小时。其实更深层的一个意思，我相信今天有很多朋友也都看到了这条新闻。 嗯，什么新闻？ 就是在十几年之前 啊。 有一位被拐的儿童、 哦、 今天终于和父母相见了，而且呢、哎、他就是电影《亲爱的》那部电影当中的原型孙海洋，终于与失散多年的儿子团聚。 嗯，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不幸中的大幸了，已经是 失散了14年、嗯、 是 就是那一刻哈、啊、真的今天所有看新闻的人大概都会流下眼泪。这里呢，公安机关呢也是就是跟大家讲哈，就是因为通过这个采血，通过 DNA 啊、嗯、才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找到被拐的儿童、 哦、 所以呢也呼吁大家哈，尚未采血的失踪被拐的儿童父母、疑似被拐的人员、身源不明人员，请尽快到公安机关免费采血，这样的话就会能帮你更快地找到孩子。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所以我今天就想，真的这首歌听起来14年哈，不知道这个孙海洋的父母他们是怎样一夜一夜的度过的。 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父母啊。 对，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寻找孩子的信念，终于今天啊找到了孩子，为他们高兴。同时呢，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哈，在这件事情里，其实首先我觉得作为家长哈，应该一定要更好的，对吧？ 对， 照顾好， 现在这个 看护好孩子。 对，现在这个环境下，你是跟咱们那个年代又不一样了。 嗯， 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下，你要有不同的措施，不同的警醒。 嗯，然后呢，就是要在公安机关啊、去采血。很多人哈，就是不知道这个，可能是耽误了你去寻找孩子的这个时间。 嗯嗯， 离团圆只差一滴血的距离哈， 真是。 嗯。好了，这首歌呢听完了，也是我今天很想和大家表达的哈，就是星期一啊，总是会有星期六和星期天你做过什么的痕迹， 有 和情绪， 对， 都会影响到你今天，对吧？ 没错。 所以我看聊天室的小伙伴们好像周末过得还都挺快乐的， 充实啊， 都很欢脱啊、见面以后大家就像这个放完寒假然后到教室之后，哎， 嗯， 小撒， 嗯， 小彩， 高兴了哈， 小金，哎，小麦，你们都回来了。 哦，叫我小千，我倒是挺高兴的。 哎，我叫什么了？我叫小五，午后的彩云，等等，小伙伴们哈，也是男左女右的常住民了，欢迎你们的光临。这是来自叶倩的歌， 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Always for You》，总是为了你们，来自 The Auburn Leaf。 Thank you. Always for you， 一直为你们，就像我今天的开工歌曲是一样的，叫做 I will always be there， 我们一直会在那里。 嗯，今天呢是十二月哈，这个也是限量版的2021余下的日子，同时呢也是距离冬奥会还有60天， 对，到年底了，然后又要迎来新的一年了。 对，同时我们也都愿意做一些总结呀、啊，或者是抓紧时间去完成一些事情。就有人说，你发现了吗？这一年当中哈、啊，其他月份有些事情啊，你拖拖拉拉， 嗯， 哎呀，总觉得好像啊有时间啊可以的，没关系。到了十二月，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容易做成了。 嗯， 就你之前啊，一直拖拖拉拉，就是跟自己这个拖延症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十二月有这种魔力，就十二月成事儿特别容易。 督促自己去完成一些这一年来想来想去的事情，是吧？ 嗯，对，就是我们在一月份立的那些 flag 哈。 嗯， 如果说自己这11个月都没有做到的话，我觉得十二月起码可以做一个最后的冲刺哈。包括啊，这从1月11号到现在，聊天室开放了快一年了，你都没有打过招呼的话， 对， 我也希望在12月的某期节目当中遇到你。 谢谢大家都在这里， 嗯，哪怕是你不稀罕这个什么粉丝的级别，1到12级啊，是1到12级吗？但是你每个晚上能说一声知，让我知道你在听，那我们就会特别的开心。把最好的都给你。 藏在世界里，拥挤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我给你、yeah、给你，我只想全部都给你，给你，我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yeah oh、藏在世界里，拥挤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奔向你的我总怕来不及，多想和你来 去一睡不醒。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依然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每个思念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最好的都给你啊，当然不光是我能够带给你的，还有我想带给你的。这个之间呢，就是我现在能够用我的能力给你的当下最好的东西，还有未来。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能够看到更多人生美好的那些更多希望的东西。 那祝您心想事成。 对，然后我今天问叶谦，我说你知道拉菲草事件吗？ 嗯， 叶谦说什么什么 不知道啊。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男生和女生他们俩相爱了6周年的纪念日的时候 啊、哦、怎么样。 然后一个男生呢，就其实我跟你先科普一下拉菲草什么东西。 好好好， 它其实就是大家你知道你买一些礼物啊或者是东西，它里面会有一些像白色小条的那个碎屑 啊。明白， 就是为了让某一层先覆盖掉，然后给它一些、嗯、神秘感也好，还有一些承受一些重量也好。 明白了、 啊 嗯、 对。然后这个男生呢，他就特意在6周年的时候呢去给这个女孩做了一个小礼箱吧，可以说就是在盒子里装很多很多东西。 哦， 这其中呢就有了他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女生啊、嗯、当然他一定是觉得这是最好的东西，所以他才拍了视频，他自己拍的视频，然后把它PO到了网上。 OK， 怎么样了呢？ 遭到了网友朋友们的强烈的啊热议。 嗯， 热议之后呢，女生也晒出了她送给这个男生6周年的礼物啊。当然我们不是从这个价格来比较哈，其实更多的朋友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男人的自以为是。其实我看完这个东西之后，其实最强烈的感觉并不是说女生的物质啊或怎么样，因为这个视频是这个男生他自己拍上来的，对不对 啊？自己贴上去 的，他肯定觉得这是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了。 嗯 啊，我把这个啊各种豆奶我都已经把个单排、啊、 自以为是错了、 啊、对，我把你喜欢我的那个穿旧的棉袄我也给你了。 嗯嗯， 就是我在想的是 真是这些东西吗？ 真的是这些， 真是这些东西啊。 就是其实女生从来都没有一定要让男人花多少昂贵的钱买什么东西，真的就是就现在像有很多人说你给我叠一箱子千纸鹤，一箱子幸运星，那也是你用心了，对吧？你如果没用心的话，你也不必拍这个视频给这么多人看。所以我觉得潜台词里面是这个男生他自己觉得这特别的棒，对吧？他才把它PO了出来， 失策了， 变成了大家的事件了。当然这个后续呢，我觉得可想而知啊，一定就是分开了。因为当两个人的事情变成了大家在热议的事情的时候，这是很难再往前推进的， 这个私生活也没法往下继续了呗。 对，所以我觉得恋爱真的是两个人的事情，就是冷暖自知啊。所有的好与不好，你的鞋合不合适只有你自己的脚最清楚啊，就是没有必要告诉全世界，或者说当它是一个特别炫耀的事情 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事情不能炫耀。 哎，我们转个身可以继续探讨一下哈。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荣耀焕新，共襄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6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我们俩呢，确实加起来年龄哈，都已经快90岁了。 这也不吃惊啊，因为两个人年龄嘛，肯定就是翻倍的。 那人家别人两个人加起来可能才60啊，两个人加起来才40， 你看 咱90， 那咱俩加起来还不到 100岁呢， 200公斤呢，你可以这么说对吧？ 我想说的是，可能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哈，大家可以一评估我们的年龄，就知道这档节目哈，可能啊和你之间的认知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啊。 嗯， 如果你愿意听听，应该说是大哥哥大姐姐啊，大叔大妈 是 他们的一些走过来的观念哈，还有一些东西的话，或许我们会给你提供一点点我们个人走过的路，一些建议， 起码不会让你出现拉菲草事件是吧？ 对，拉菲草事件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知识点是，我才知道原来那个东西叫拉菲草。 嗯，那东西叫拉菲草。 对，它就是铺箱子底下那种白色小碎屑哈， 防 一层一层 防震防什么的。 对，你包括双十一买化妆品啊，你各大商家给你口红也好啊，什么卸妆油也好，它都会塞这个。 嗯， 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我还收到过粉色的呢。 你还没说那女孩送她什么呢？ 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不重要， 也就不用送， 人家女孩也没给你剖出来，对不对？人家女孩是后来啊，这个当然他们都是大学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有跟风之嫌，因为有其他人拍过这种东西，所以他可能也想给自己的女朋友带来一份哎呀属于他的，我觉得这是最适合他最好的东西。 哎，我日子过自己的嘛，那个、以后就不 要 去那个。 主要是啊、被别人又泼出来，因为是6周年嘛。我们其实恋爱过的人是知道，两个人在一起6年 不容易了。 对，很不容易。同时，应该彼此有一些东西应该磨合碰撞的差不多了， 就是应该同步的同胎。 对对对。但是呢，他们之所以会有因为这一个事件最终分开了，其实我觉得之前这个女孩的隐忍。啊，他有很多很多事情上，可能肚子里也在乎，但总觉得他想在这个人身上看到变化，对吧？所以就一下子在一起相处了6年啊，最终在几个旺仔牛奶啊， 你看这次变化的多快， 就是 变化很大。 对，而且你知道吗？是这个男生提出的分手。 哎呦，这就是 他是不堪大家的这种对他的抨击了。 其实小伙子也是可能年岁也稍微小轻一点啊。 所以网络有风险啊，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你所说的一句话它仅仅就代表你那一刻表达的东西，其实在背后你表达之后它会有一个无限的音浪。 嗯，对，承受。 对， 你有没有那个承受压强？ 对， 你 有没有那个承受力？ 对， 如果没有的话，就在你自己的小世界里啊，就是 对 安居乐业， 要不然会更麻烦。还不如就是自己内化，跟你的那个6年的女友可以就达成很多很多的一致的。 好吧， 说完了别人的事情哈，来回到我们直播间啊，到男左女右，在第二时段，东城区的叶谦为大家弹吉他。 对， 你看这个男人啊，他具备一技之长，他六周年他给弹一小曲啊， 说弹就弹， 你看多好啊！你整那些复杂的干什么啊？精神上的富有。OK， 走。耳机在听，所以叶谦的这个吉他声真的是声声入耳、哦、然后就好像是他内心里的那些声音啊，也随着这吉他声全部传到我耳朵里了，就感觉周末好像经历些什么。 没有没有，我就是周一特地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稍微开场一点仪式感， 相当是澎湃啊、 哎、来自 U2 的这首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好的很啊，这个掌声是一定要送给你的。同时呢，我觉得这种还是深情摇滚非常适合你、嗯、啊，就是这种曲风啊以及这种演唱的风格啊都非常的适合你。 是我再找找这些风格、 啊、对大家呢，如果喜欢叶谦的这一段弹奏的话呢，也可以到聊天室哈、啊、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把你的掌声啊给我拿出来、哎、就这个类似的啊、哎、 感谢大家。 哎，是的，好的，这个环节已经过去了啊。 是， 大家如果想反复收听的话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音频回放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到，周一到周四只要夜间在这里都会有吉他声。 still rules and I am blue from this residue, but it's time to slay my raging waves. Give me that gun and I'll assassinate. Give me patience, boo, and let go rule. What I want to be good to you. So baby, will you stay while you're calling? 美妙的而且很特殊的嗓音来自 Macy Gray 梅西格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Queen of the Big Heart、就是这么的，他的韵味也是十足的。 Macy Gray 小时候觉得自己是嗓音上的丑小鸭，然后还羞于就是跟自己的闺蜜啊、同伴啊、就同学们开口唱歌啊，或者是甚至连说话他都特别羞于这样的这个跟人家交流，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嗓音不好听，然后大家也笑话他嗓音不好听，结果没想到他这副嗓音最后让他夺得了格莱美。 所以说啊，人这一生其实你的缺点到后来能不能变成特点， 是 变成一个你自己的闪光点啊，进而成为你自己和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行吧。 真的很厉害。 对啊，当你的福报达到了一定状态哈，其实得有伯乐能够发现你这个千里马呀，对吧？ 是。 如果你这个声音，它仅仅因为你害怕自己被别人知道你的声音，然后你就不发出来了，然后你就永远在那个角落里了。 所以梅西格雷他也要感谢自己的你说的这个经纪人，这个伯乐， 是的， 他的经纪公司，他们给他了极大的那个就是优厚的条件和极大的鼓励，说你绝对没问题，你的嗓音是就是百里挑一的。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声音工作者，我相信我的同行唱歌的应该所有声音工作者大概都有过人生中第一个夸他声音好听的人，而且那个夸他的人以及那个场景他永远都忘不了。 是 因为之前你没有觉得你自己的声音跟别人有多么不同。 对， 你不像现在大家还有个 KTV 啊，然后朋友们之间有个语音啊，对吧？哎，给你那个按一下这个手机，给你打个电话。你想我们七零后的时候，小时候哪有啊，顶多是老师啊可能会发现 不夸你，就是说明你还不是说不好听，难听，普通，那也就罢了。像梅西格雷这是一个大反差，他就感觉自己从地到天，因为他之前他一直就怕人家说他是小公鸭嗓，或者是说他是女公鸭嗓，他就怕人家说这个，他心理上有伤疤。结果没想到一下就利用这个声音声线让他夺得了自己的音乐财富，让他夺得音乐地位。 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之前就是笑的声音呢、我记得我刚出道在北京音乐广播的时候，有一个前辈他说我的笑声特别像公鸡打鸣他说你的笑怎么这个样子， 公鸡打鸣是 他说这就是尾音嘛，然后我就特别害怕笑，因为好在那个时候都是录播节目嘛，然后也没有什么这个让自己的笑声被大家听到的这个可能。然后后来因为做彩铃乐翻天嘛，就是你可能那个 就得笑， 释放自我的那个部分要比做点歌的时候要大了很多，然后可能你就控制不住，你难以掩饰的就笑出来了。结果就是因为从那个时候一开始，然后有听众说他听到我的笑声会觉得很开心。 那么谁听到笑声不开心呢？ 但是以前他们就说我的声音像公鸡打鸣，然后我就不太敢，就是最后被别人听到我那个笑声，我就基本上笑完以后就 找个角落了。 说实话，我要遇见像公鸡打鸣一样笑声的女孩，我会更开心。 我现在好像也还有点 我很开心、啊、 可能后来自己有点注意了，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人再提到这个事情了，也仅仅就只有他跟我这么说、嗯、但是他确实在我的心里面打上了一个烙印啊，就是对自己这个部分是产生问号的、嗯、但是后来你又开始经过别人，哎，就像我们说的刚才那个伯乐，他发现了这个女歌手的声音原来是这么独特。 对， 其实独特这种东西就是人群当中容易被别人成为特点的事情啊。 是啊， 对吧？ 是， 嗯，所以我们也借此呢想和正在听节目的你说一声，如果你也有过一些不自信的时刻啊，或者是某一个点你总害怕自己这一点，他其实啊在悄悄地暗示你，你有可能就因为他被大家知道了你多么不同、 嗯、没错， 多么了不起。包括现在短视频时代， 嗯， 你发现其实很多人他跳出来了，他就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状 态，他有一点 太不同了、 啊、他有一点特点， 对，没有特点的泛泛的都作为了分母，有特点的都成为了分子。 所以你一分析，就是比如说像还是梅西格雷这个例子，他的公司是认为你音准没问题，你节拍也没问题， 是 你唱的也很流畅，气息也没问题，你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声线嗓音你自己抱有觉得认知上的问题。其实我们觉得这是更没问题，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你没问题。 所以他要找到自信啊，我们都要找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嗯、然后放大它，你这一生可能才很容易被自己治愈。 对， 因为我们说被别人治愈其实都会有一种等待的感觉，被自己治愈。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了，左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竖起耳朵听着，楼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驱赶你孤独，总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你 号耳朵。哎，谢谢各位的耳朵，此刻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都会为各位直播的男左女右这样的一档音乐陪伴节目。 说到李荣浩，每天我们这个在上一个节目和我们这一节目衔接的时候，我老能听见他最近得奖的那个获奖的那个歌曲、 应该说他翻唱的那首 歌，对，翻唱的 不要乐队的 西人西人西东，在那里一直唱的，这个调子是一直挥之不去的，以至于这个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因为上一个节目它印在我们这个过渡脑子里。 中国歌曲 对 吗？新的一年2022年啊，我们还是这样的播出时间，还是依然啊守候在这里，一切都没有改变。不同的是，明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5年啊。如果说五年一聚，那男左女右也确实该和你见个面了。哎呀，一说到这里哈，我们就老是会回头去看，原来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对，我周日跟朋友吃饭还说，咱们00年就是这个世纪初，还记得咱们世纪初吗？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已经20多年了，但是这20多年我仍然感觉就是弹指一挥间，就是很快的。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在唱片业，在这个影视，确实是一直在干事，但是做事情就感觉好像这几个 case 好像就在昨天，或者几个就是特别有名的场景还是在昨天。然后后来我们就得出一个特别可怕的结论，就是如果说这么快就20年过去，但是人又没有几个20年，等我们再来这么一圈玩过去以后，再抬头看，大家就是70岁。 那可不是， 对，那肯定就是已经70岁了。 但我和你想法不太一样的是，我觉得这20年其实过得挺充实，而且我觉得是对彼此的人生里都是一大段特别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就是有点快。 甚至哈，我如果问你1999年12月31号，你当时这个跨世纪业所在的那个地儿，现在还在吗？ 没有了。 你看，就是变化很大呀。我当时，我跟你讲啊。我当时还在一家商场，因为我一个女性朋友，她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单身嘛，她单身，然后我说我陪你，我当时就很 仗义， 我真的很仗义，我说我陪你度过。 你男友高兴吗？你 我不管，然后我说我来陪你度过。所以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商场或有什么买百送多少啊，然后我们就当时在那个阜成门的华联商场，我印象特别深。你知道为什么喜欢华联吗？因为它的缩写是 HL， 因为你在那儿跟你闺蜜度的1999， 不是，是因为它是我的名字的缩写 啊，这么回事。 就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跟逛那， 你都想疯了心了，其实那商店是你自己的。 当时就很喜欢逛那个地方，因为对面又是那个万通小商品批发市场嘛，然后对面呢就是一家商场，所以我觉得在12月31号，女性朋友在这个两个地儿哈，把它一顿买。很开心，所以我们当时12月31号真的是在那里啊，就是买了一个遛够啊，一直到真的是到了午夜快要跨年的时候， 解心恨的， 我们才回到家。确实，然后当时家里面是有我的朋友啊，还有我哥哥，我们一些人一起度过的12月31号。 那你的这个度过场景还是很稳定的，现在还是应该有的，除非就 没了， 除了 商场没了， 商场是没了， 人也没了， 人是也是可能是走了， 都不在我身边了，就包括那个闺蜜她也回家乡了 啊、 就都不在身边了。 好在你其实这个记忆一直存在着。 因为我为什么说女人的仪式感其实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回忆。如果你不刻意给她安排一个记忆点和每一天都一样的话，你真的会忘了。 就算我昨天谈到了世纪之夜的时候，我们都没回忆各自在什么场景中，这就是可能是跟女孩子不一样。 你在哪儿？你说说，你不能因为我说完你就把这笔记忆啊给一笔勾销了。 我说出来也 跟当时前女友很正常吗？ 没滋没味的，我在干活。 哦，在棚里， 在还不是为了世纪之夜的一个演出，我在演出，在干活。 那你也记住那个演出了， 对对， 对吧？那肯定那个演出团体还在吧？ 也是分了，分崩离析了。 不说了，看来这个世纪变化真的很大哈。 女主唱跟我可好了， 可能我们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大家哈，想到了，当然可能有的朋友那时候还没出生呢啊，也有可能。 确实时光就是这样如此飞快，但现在好的是有太多可以帮我们记录下来的东西了。好，转个身，我们第三十段继续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 22:01:49，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6号周一晚上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第二十段呢，已经有劳东城区的叶谦为大家弹了吉他。 哎，不劳不劳 啊，现在又得有劳啊。当然，其实这个呢是他出道啊，在男左女右就展示的才艺。当然，其实他和我之间的最早的合作时的才艺是做彩铃。 嗯，就是笑话，笑话中的笑话。 对，我们 就是一个我出道就是一大笑话开始。 有人说，如果你还记得和一个人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那你们俩的缘分就还依然在，不会断掉。而我和叶谦的第一次见面，我也会永远记得 啊！是在你那个，你其实你跟我的角度不一样，你是在舞台上， 对对对对对， 我是在舞台下面看 着，是的， 你正在走台，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排着队跟你走 台。那天我有个同事真的把那一场的照片，当时是在一个酒吧里哈，就在现在 在其实就 叫做滚石， 对，三里屯后面的地方哈， 你小滚石那个叫做、 对，一个酒吧里一个现场的，我们有一个活动哈，北京乐广播有一个整体的活动， 很有意思那次， 对，然后我们邀请了无库组合，这个时候我们就和叶谦第一次哈相遇啊，就是在那个地儿，那地儿也没了场景人在，地儿没了， 你的过去都会被别人给抹了 哎，所以哈，人家说如果你相亲啊或者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时刻哈，如果选地儿的话其实是要慎重一点的， 对， 对吧， 有的时候你老地儿还在，就是说比如说我的幼儿园它一直在，你也会很感慨，因为你的孩子也，你也每天都送他，你会想到以前我爸驮着我去幼儿园一路上跟我说什么，当然现在我条件好了嘛，我爸那时候是骑大二八嘛，就是无论春夏秋冬送我去都是骑自行车送我去， 难怪你好多冷笑话里都有二八、 对，那你要穿胡同，那时候真是要穿烧酒胡同到那个我的幼儿园，现在是条件好了开车送孩子，但是我也会在路上跟他们说一说这个之前爸爸怎么上的幼儿园是什么样的。 叶谦的父亲是一个音乐人，因为他爸爸还送给我一本书啊，虽然我现在也没有看，因为我真的看不懂。 他送你的那一本讲的是民乐的，讲的是南方渔歌的， 对对，就是我翻过几页吧，我就觉得我看不进去。 对，别说你了，就是我也很遗憾，我也没看进去，因为我不搞 太深奥了， 对，我不搞这个民乐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歌类的歌咏类的，所以我也是没有看懂。 但是我对你父亲还印象最深的是在你婚礼上，你爸爸讲话 是那时候已经是银发苍苍了， 但是非常的儒雅哈，一看就是真的是做艺术的，然后对你们的婚姻的祝福啊，就是很，就是你可以想象，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公婆婆的家。 对，他我没想到人家老爷子自己夜里还写了个稿写了个稿，第二天拿出从这个西服内兜里拿出来念稿。 每当说到叶谦的婚礼，我都会想起那个主持人以及你爸爸，就是在场景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其他我都忘了，你们那天穿的什么还有状态我都忘了， 那个，抢戏抢的一塌糊涂 就是你没有见过一个那么搞笑的婚礼， 基本上新郎不在了，伴郎也不在了，就剩他耍。 我后来就想啊，就现在你在很多短视频里看到那些就是带货的，或者是有一些非常具有这个个人魅力的，就是 他肯定有个人魅力点， 出售一些产品的人就很像那个主持人， 是 啊，就他一定是有一种 他要带动性的。 对，而且你现在知道吗？就是在我们看到这些平台上的这个带货主播现在已经是一种职业了， 是， 而且可以要考专门的执照， 哇，这也变成职业， 对，已经变成职业了， 厉害， 对，所以在未来其实有很多新兴的职业哈，如果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对自己的前途有一些困惑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目前有很多新兴的职业。 对，你相当于销售嘛，你这个销售传统意义上销售举步维艰，现在你不能每天敲人门或者打电话跟人就推销，但是你在网络上运用你个人的魅力、个人的才华、个人的卖点，你很可能就跟某些产品契合住了，契合住你那个性格、你那个气质，也可以把它给带得更好，这个就是你的可以魅力营销点嘛。 好在我们广播哈，现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还是很文艺哈，还没有任何的让你在听的过程中就要花钱的底儿。 我们这块不是。 我们这边哈，你不管是讲冷笑话，还是讲暖文章，还是弹吉他啊，都不需要， 是 一分钱不需要，好吧？ 赶紧，刚才前面说了好多其他的话哈，今天呢还是把他姐姐韩美请出来。他姐啊，你说这天越冷啊，也不知道怎么想呢，也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精神点、帅力点吧，他剪一短发。他试着给自己变发型，他剪了短发了，结果呢，你这叶虚，我弟弟，他这个夫君也不会夸人，就不会说话，这个男的呀，我就真的是奇了怪了，我这个情商跟他的情商就是一个天一个地，他见着他老婆以后，他直接说，嘿嘿嘿，老婆剪短发了，真像个爷们儿，像爷们儿。哎呦，我都担心这个小叶良香回来是管你叫爸，是管我叫爸。那跟那乐，哎呦，给韩美，本来女人的心理是什么？她打扮自己，她为了是谁？她不无非就是为了自己的男人打扮自己，对不对？她想听到的是更好一些的夸奖，没想到叶虚不会说话，非常委屈。 跟那儿 就哭了，就特别一直就跟那儿哭。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来了个快递小哥给他们送东西，当当当一敲门，哎呦，看见韩美这个哭着红眼圈，小孙杨，哎呦，怎么了大哥啊？怎么哭的娘娘闷闷的呀？ 韩美啊，剪头发花了不到100，紧接着一赌气接头发就花了小1000啊，就来回穷折腾，穷折腾。 他为什么不能等着头发长成？ 那你得等半年吧，明年夏天见了。 戴帽子 不行吗？ 等不得了，等不得。 关键他的难看只是头发的问题吗？ 不，你不要再往下说了。他也许也在听广播，你不要在伤口上再撒盐，对吧？咱们只是说人头发发型的问题。 听听我下面这篇文章啊，也许对韩美也有一些帮助，好吧？有时候呢，人生啊是需要转弯的，好吧？ 是， 学会转弯，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人生路上学会转弯。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个人乘船出海钓鱼，返航的时候他们意外地迷失了航行的方向，这时候大家都陷入了混乱，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没有光亮指引方向，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行驶船只。有的人记起自己带了灯，于是打开灯照向四周，可是徒劳无助，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位老者说，大家把灯全都关了。所有人都很疑惑，可是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照老者说的做。灯灭了，四下里瞬间漆黑一片。老者说，大家都别害怕，请静静等一下。过了一会儿，所有人的眼睛都慢慢适应了这种黑暗，他们惊讶地发现四周并不是漆黑一片，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片光亮。原来这是海边城镇上的灯光，而那里正是他们要回去的方向。生活中任何问题不是只有一种解决方法，当我们用固有思维解决不了的时候，就需要换个角度想想。焦虑无助只能让我们困在原地无计可施，只有静下心来转换思维，才有机会看到别的突破口。人生路漫漫，此路不通可寻他路。有一位淘金者，每天满怀期待的开工，却总以失望收场。他发现淘金者越来越多，并且自己也不是第一批淘金者，想要赚钱有点难。有一天，他看到其他淘金者购买日用品很不方便，所以就直接去批发日用品卖给工友来赚钱。不出所料，他的生意很火爆，不久就赚回了本钱。有人说，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很多时候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面对工作的重重障碍时，要敢于挑战，开拓新的局面。其实每一次转弯都是一次新的机遇，机会也往往藏在这些勇敢改变的人身边。没有人会知道自己的人生接下来会怎么走，明天会发生什么。今天的辉煌并不能代表一生的辉煌，今日的困境也并不能预示着会一生低谷。低谷时迎难而上，拥有向上的心；辉煌时放低姿态，清空自己。只有这样才有勇气面对不同的人生。人生不存在死路，走不下去的时候，换个方式，继续过自己精彩的人生吧。听过一句话，水能直至大海，就是因为它能巧妙地避开所有障碍，不断拐弯前行。世上没有一条道路 是可以直达终点的。永远保持思维灵活，做事遇到困难，看似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妨转换下思维，换个方向，再试试，说不定又能看到新的希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不会转的弯。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经常都会送一篇这样宽心的暖文章，对吧？ 星期一的晚上路灯一亮， 我们就开始讲文章， 对，我们开始宽心暖心的好文章，暖文章。 这个确实星期一是一周的开始，但同时呢，我们以前老说有星期一的综合症啊，因为大家经过了周六周日放松啊欢乐呀，一下子又要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工作中，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哈。 是。 还有就是，周末过得如何，它会带到星期一的状态里啊。如果你真的是很放松啊，也是美美的休息了，给自己真正的充好了电，哎，你会发现周一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儿啊， 糟心的事情啊，都比较容易宽容的接纳。 嗯，就是休息好跟没休息好的差别。哎， 对，特别希望大家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哈，这个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的时候，工作量啊，还有身体的状态啊，可能都是成反比的时候，就工作量反而越来越大了，但是呢你的这个体能消耗也很大的时候，要注意调整。 到年底了，人呢就是就像韩丽说，有的事情呢他要赶着做，他要把这一年他会补回来。 嗯， 还有的人呢，但所以心情呢可能就他会比别人要就大家普遍的都会要快几转。 嗯， 快些几转，那你其实年底的时候大家还要另外注意一个，就是要注意周边这个安全系数啊。 嗯， 可能人呢在开车啊或者是什么，但因为他到年底都会毛毛草草的，这种感觉会有。 嗯， 所以耳观六路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们得注意一下。 对， 在街上的安全啊什么的， 就是这个感觉就很像我们在考试准备要交卷之前，对吧？这可能也要交上2021年这张卷纸了。 哎， 大家也要检查一下，对吧？ 心里无法静下来的话，你一定要找个办法让自己静下来， 或者最后一道大题还没有答完。 哎呀，那是最亏的， 还得拼命的，一定要把纸给写满了啊！都会有这种情况。那学霸们可能是，哎，之前都是时间调配的非常好啊，已经把这个卷面答得非常棒，还要最后的检查一遍。 嗯， 有的朋友可能要提前的休年假，那基本上就属于成绩已经胜券在握了，对吧？把年假休一休，体检要测一测啊。 嗯， 这个方方面面啊，什么有没有什么银行存款到期了啊。 嗯， 去看一下。哎，等等等等，就是可能我们觉得有计划的人生，有那一部分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是会很善于哈，就是每年每年到十二月该做什么都很清楚明了。 对， 你是那样的人吗？ 我其实我是强迫自己变成那样的人的。 对，我觉得 我因为我这个人懒散惯了嘛，所以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多懒散，而且我强迫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划的人，是因为怎么说呢？如果我一懒散，这全家会跟我懒散，这孩子会跟你一块就被你拖累了，所以没办法。 就是当了父亲之后哈， 对，尤其是当了父亲之后， 对，尤其是有了女儿。 嗯， 人家说就是女儿会把爸爸当成她生命当中对男人的评判标杆。 对，那 最早认知男人。 对，那你说你弄得邋邋遢遢不修边幅，那个女孩子以后她觉得男人就是这样的，就应该这样，那就可就糟了，是吧？ 所以呢，大家都要在十二月哈，既忙碌，但同时呢，也要照料好自己。充实的把这张卷子好好的交上去。 嗯， 对吧？都考95分。 Feelings run over me. Need release. Think I know what I need. Remember when we had fun. Just like we were the last ones. When we had so much passion.Because we felt it so strong. Sing for me. Just let the words follow me. Yeah, yeah. Speak to me. Plug into this energy. We don't have to stay long. Stay long. Cause they'll just play the same song. Same song. Pull the rug up, pull the rug up, come on.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 我们拥抱了长空， 长空， 拥抱大，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新年 一个拥抱。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的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5，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全新的一周，十二月也刚刚开始啊，它还没到12月10号呢。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2:31:49，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全新一周的前四天都是来自叶谦的陪伴，那本周五呢，默默是有他的一个活动，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了， 又要开始忙了。 对，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今天呢，也是我们要陪伴第40段的最后25分钟时间。 是， 我想带来的第一首歌 哦， 是今天过生日的阿信，五月天的阿信演唱的《好好》，同时也把这首歌送给阿信。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标。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 到疯掉，想找回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再长不过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走。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是互相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陈信宏、阿信生日快乐。 是，岁数也不小啊，也真是同龄人，跟咱们都是。 对、嗯、比我大两岁、 嗯、 比叶谦就小一岁。 是， 真的，我们一直以为都永远是少年的他哈，今年也是46岁了。 对对， 不可思议哈。 哎呀，人家还活跃在舞台上呢，人家创作不止。 是，而且阿信在今天晚上的9:28呢，也特别在微博上写了一段不要祝我生日快乐，写得很感人。我把最后一段哈，我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不要祝我生日快乐，我只想要身边的人都健康平安，不在我身边的你也要幸福圆满，一切好好。谢谢你们一直都是。”然后下面，如果真的要祝福，我还是会通通收下的。哎，这个感觉，就是歌迷和他一直一直在一起。这种彼此之间在重要的时刻都在的感觉真好。 嗯，最惬意。 嗯， 跟最好的人，跟最爱的人在一起，最亲近的人在一起，那是你最安全的时候。人他要最基本的就是安全感，然后增加什么才能增加后面的什么繁衍感呀、繁荣感呀之类的。你连安全感都没有，那你就是最低的最低标配都没有了。 我刚才所想到的是阿信在自己生日这一天，他在这种社交平台上去把自己的生日感想和大家分享，其实更多的是要谢谢今天要祝福他的歌迷朋友。你想有多少人想祝福他，对吧？所以他的这些话语以及照片其实都要告诉大家，我很好，你们也要更好。 对对， 这种彼此之间一起变好的过程，才是我们这支乐队以及我在你生命当中让我们都觉得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是希望身旁的人真的好，自己才能好、嗯、才有这么个大智慧。 对，包括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一样，虽然已经很老了一档节目哈，我们能够给大家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强烈的部分，但是就希望这种如常的陪伴让大家能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去守护它、 嗯、 去坚持，并不是说这个世界真的那么容易变化的啊，不是说人人都是那么 把感情不当回事啊， 是是， 就我们还是很长情的守候着这件事情，就让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都在，从而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只要我们共同去真诚地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也会真诚地回报我们。 嗯，我希望呢就是大家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我为什么老放那个 John Lennon 的那首，相当于他是流行音乐史第一点播率最彪悍的一首歌，就是 Imagine， 那里边说的道理就是刚才韩丽说的那些道理。 我不小心跟人家说一样了， 摘抄了别人的。 我今天读过一句话，其实我还真的反思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歌迷朋友哈，他写到的，相信很贵，很珍贵。 那可不 是，就是当你相信一个你的偶像，相信你一个相信的节目，这种感觉是很珍贵的，你不能去践踏它。 信任感呀，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消失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学心理的时候，就我吓我自己一跳，那个课本 被骗呗。 他是从幼儿时期就开始消失 啊， 嗯，你都想象不到多么残忍吧？人类社会，他信任感是从幼儿时期就可能会 消失。我以为你说是两个人本来很信任，怎么突然间就没有信任了？ 对对，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段比你想的要早得多，比你要想的早得多。你以为是在青少年阶段，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各自有的这种社会角色的阶段才有，不是，幼儿阶段就有。 我就不相信别的小朋友了。 嗯，不是他， 我就不相信 他会有这个人类，就很微妙的在这方面。Working together day to day, together, and when the evening comes, we smile. So much of life ahead.We'll find a place where there's room to grow. And yes, we've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 Sharing horizons that are new to us, watching the signs along the way, talking it over, just the two of us, working together day to day, together, and when the evening comes, we smile.So much of life ahead. We'll find a place where there's room to grow. And yes, we've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 放弃行不行？ 睡前重温一首可能你很久都没有听的歌了，来自 Elva 萧亚轩的《类似爱情》。 萧亚轩呀，好家伙，还真是很久没听他的歌了。 包括这首代表作也很久没听了。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偶然间从哪里听到一首自己曾经喜欢的歌，还真的有点像老友来敲门啊，或者说像你突然收到一条微信啊，好多年没有见的朋友要加你的微信， 是 啊，然后叶谦 十年如一日的都给、 哎、 都给 叶谦在看着这个名字和这个头像的时候、嗯、感慨万千，但是默默的同意了。 嗯， 基本上你都会加吧？ 是啊，人家又不是恶意的，是吧？我这个人又很 open， 嗯， 就是你一定不会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会把这个大门打开。 会的，但是他其实他也有一个门槛嘛，他是仅聊天或者是仅什么的，不能看什么什么，这是你可以选择的。 那对于你而言，聊天不就够了？难道你还非要？其实不是很多人每天都发朋友圈的。 嗯。是，我是好人啊，好人不是每天都发。 当然，其实我们俩佳姐都快九十岁了哈，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有自己的定力和自己的一个判断，应该是对自己能够拿捏的比较好了啊、 嗯。 但是如果说你还对自己的人生状态啊，还有方方面面自己都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其实不要开那么多扇门 啊、哦。是。这个是你 就什么都容易进来了。 对，女孩子的这个自保意识肯定是会比我们，就是说糙点就是老爷们儿 这种大老爷们都上岁数大老爷们强，对吧？因为我们这个年龄那个年纪这个感觉，这个就是壮年中年这种感觉，就感觉天下没谁了，就不可能有人欺负着我，我欺负人家，我不欺负人家就已经那个很仁义了，就这种感觉了。 这个倒谈不上什么欺负不欺负， 就是不可能有人欺骗你， 只能说是在情绪上给你造成一些困扰。 是是， 这种困扰啊，它就势必带来一些对你现在生活的影响，哪怕是微妙的。 这四十不惑了都，你知道什么叫四十不惑吧？就是对什么他都已经不是很，就是不明白了，他都能看到你。多多少少深深浅浅能看到一些本质了。 你明年都48、 对，所以你这不惑都八年，不许我霍霍都八年多了，所以我已经真的是不是那么霍了。 没事儿，来吧。哎呀，这个大提琴啊，哎呀，有时候乐器真的，它能传递出很多人的，就是人真实的那种内心的声音。 我的悲愤呢、我的不惑呀， 感受到了啊。 Solamente una vez y nada más. Una vez nada más en mi huerto brilló la esperanza, la esperanza que alumbra el camino de mi soledad.Una vez nada más se entregale el alma con la dulce y total renunciación y cuando ese milagroEl prodigio de amarse Hay campanas de fiesta que cantan En el corazón 小野丽莎，小野丽莎姐的歌声啊，其实我是能听一夜的，就是睡着了我也能伴着她的歌声伴着我睡， 哦，你不要摔它 啊！怎么了？ 这个盘很贵的哦，噼噼哈的，噼噼哈的小雨。 我和叶谦在直播间，因为隔两米远嘛，就是他给我 CD，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传接模式。 对，刚才那首歌叫《仅此一次》，Solomon Ilvan， 你可以把它在后面哈备注成你心中所想的，比如说“仅此一次的人生”， 对， 你要活得尽兴啊，“仅此一次的”。真爱，我觉得真爱真的只有一次， 嗯， 剩下其他都是很喜欢，深度的喜欢， 嗯， 其实都没有到达这个爱的级别。 对啊，亲密、喜欢、 对 爱情啊，这几个是 爱 分三种， 真的分不开的。 亲和 喜欢是可以分开的。 要不说有的朋友他就比别人幸运，他丰富的感情史啊。每一个都是让他刻骨铭心，你就是你会不可理解，对吧？因为你觉得真爱只有一次，你少来了，真爱每个人一生也就那一次，什么？ 我跟你讲， 但是有很多人都一想到这个刻骨铭心，哎呀，那个他 在那一刻是那么想的，我当年在那一刻也是那么想的 啊。 但是你得过啊，你得过个45啊，对吧？ 然后你有对比是吧？ 就是你慢慢明白了，你感受到了。到底什么样的，或者是你又经历了些什么以后， 嗯， 你自然就会感谢那些为什么会有什么不娶之恩啊， 嗯， 或者是什么， 啊，明白明白， 就是确实不适合啊，你可能真的走到一起之后也会有这样的一天， 也得弄个不欢而散。 对，要不怎么老天说所有暂时让你没有成型的恋爱或者是婚姻，其实都是老天给你安排了更好的人。 对， 就是那个更适合你和你命中注定在一起的人还不是他， 嗯， 但为什么要让你，不是也有人说为什么要让我经历那么多之后才会遇到这样的人呢？ 所以我忘了那是编辑部故事还是什么故事，就他有一次就是有一集说是征婚所的接到征婚，就为这个中老年这个婚姻这个帮助一下人家嘛，就来了一个一看就苦哈哈的，在这个在情路上就肯定不得志的这么一个中年男人，就坐在那里就说，哎，什么是爱情啊，就他就是侃侃而谈，他跟人家所有工作人员都觉着他是在情路上根本就是一个不被人看重的人，就是从来没有情路生活的人，你知道吗？就从来没有爱情过的人。结果这个人在那儿一点一点聊自己，我的第一个太太呀，她是什么什么什么，因我而怎么怎么这个去。 那要不叶谦我先走，你和道道继续。 那么我第二个太太呢， 啊， 是因为怎么怎么样， 这个，下一档节目午夜情歌也， 然后给工作人员， 反正你不差， 给工作人员惊着了，啊，工作人员，哎呦，您等会儿吧，老先生，您一共有几个太太？四任太太都很不成功，很不成功。就是那您这个可以不来婚姻介绍所了，您是一个老手啊。 老天让你之所以要经历那么多，就是怕你一旦给你个最好的，你不懂得珍惜，对吧？所以才会让你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才知道，哦，原来谁也不如他。到底要几好吧，22:56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如果喜欢的话明天晚上10点可以继续来，同时，哦，明天晚上9点你就得来。 是我10点我正在想我要干什么，我是不是来了就要弹就要唱。 好吧，要记住我们已经晚上9点一年时间了，晚 安晚 安。酿了月光，酿了过往，整首的思念带着落下，原来初秋微凉，落叶阑珊，最美的爱情总是微酸。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温热后的心事一缕